凡是种子类的药都有一些共通的特色，比如说果核仁的话，有一个特色是一定会润，因为果核仁里面都有油脂类，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润肠。那桃仁你也可以说它是润血路，就是让血路比较滑，这样淤血才滑得开。那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一定会往下降，因为水果都是喜欢落地生根的，对不对？所以它那个果子里面蕴含的那个水果的灵魂的那个调性就是要往下掉，所以我们要把一些食物能够往下通，那不是用什么枳实啦，就是什么什么仁，什么马子仁、杏仁，然后再不下来还有什么槟榔，对不对？如果牛顿是在槟榔树下被槟榔 K 到，可能就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去发明万有引力了啊，因为槟榔 K 到很痛的哦，就像铁蛋子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凡是水果那个果仁都有这个调性，所以杏仁跟桃仁都是这样子，就是杏仁吃了之后你的气会往下掉，桃仁之后吃了之后你的血会往下掉啊，所以一个用来降气，一个用来通淤血啊。那那个杏仁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降气的能力，又润，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一个人是会喘，我们说喘基本上就是气往上冲嘛，对不对？那所以用杏仁把它降下去是可以的，是不是这样子？像我们中国人说咳嗽或者是喘都会说上气，就是气往上冲的一种身体的状态，所以要能够把气顺下去。像我们人的这个肾在下面，心脏在上面，对不对？理论上呢，火就会往上烧，水会往下掉，所以本来人应该是大大方方，就阴阳离绝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呢，怎么样能够不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水生木，这个三焦，其实不能说三焦，应该说肝吧啊，就是木气呢是往上升的，可是肺的气是往下降的，就是人的肺气，这个胸中的这个宗气下降形成的气阶，是让我们的阳气能够被带下，就是心脏的这个火力是靠着我们气阶向下降，才能够降到小肠、到关元、到命门，是不是这样的？或者是到脚底？所以这个肺主肃降，是这个气分的这个肺的力道。那这个东西呢，在杏仁上面是能够比较明显的看到它的作用，所以他说治这个咳逆上气啊，这是有的。那至于说治雷鸣的话，历代医家就有点皱眉头了，因为我们一般中医说的雷鸣呢，都是指肚子咕噜咕噜响。可是肚子咕噜咕噜响这种事情，其实很少很少用到杏仁，或者说几乎我们都有别的药在用。所以呢，医家在注这一条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雷鸣哦，说是肚子响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注了。所以医家都会转一下，说这个雷鸣呢，是那个气喘病发作的时候，喉咙那个呼噜呼噜的痰的声音。他说那样子的时候杏仁还是有用了啊，就是这个他是说那个喉咙的那个痰好像在，他说像拉锯子的声音。请问那个气喘病发作是发出什么声音啊？我没有现场听过，你们有没有人可以播放给我听？不像雷鸣嘛，像那个郝万山教授教《伤寒论》，他就说仲景之书里面讲到什么腹中雷鸣，他就听起来就真的很像雷的声音，觉得仲景写的真好。那《神农本草经》那个冥想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啊。那所以就是这个雷鸣两个，我们就目前为止还不太知道怎么注解。那至于说喉痹啊，喉痹是指喉咙发炎啦、喉咙痛、喉咙烂掉，可是这个东西也不是绝对由杏仁来医的，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喉痹的话实在是牵涉到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是用的药跟杏仁差很多。但是如果有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喉咙发炎也是肺在上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能够把肺的气降下去，让火不要上来，那多多少少间接来讲是有点用的，所以这个喉咙在上火这件事情，可能杏仁会有一点用啊，所以我们就姑且接受它。那下气这个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确确实实有的药性。那至于产乳啊，产乳这个事情是指生产跟带孩子，讲的是女人的这个 生理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在特别强调吃的杏仁奶就会多，但是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杏仁在产生奶水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首先我们如果要说人要奶多要吃什么呀，就是喂母奶的时候奶水不够要吃什么，花生炖猪脚啊，就是很多旧生都晓得了，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些很多药啊都可以通奶水，比如说像通草也能通奶水，然后或者是王不留行这味药，比如说中医的俗话说王不留行妇人服之乳长流，对不对？就是但是呢你会看到历代很好的通乳的方，或者放这个药或者放那个药，到最后一定是什么猪蹄一个蹲服，所以到最后发现最通奶的是猪蹄啊。那的确也是这样子啊，就是猪蹄吃以后就人比较有奶。那这个，但是呢，我们要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产乳的过程呢，就会关系到杏仁所管的这个废气的速降了。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清代的这个唐荣川提出来的论点，到后来呢，美国的倪海厦医生给他发扬光大。倪海厦医生呢讲说，人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奶水跟月经是同一个东西的一体两面，同学有没有在网络上看过这样的论点？有人有，对不对？那他提出一个很好的论证，他就说一般西医都说月经是用来给女人怀孕用的预备的材料，是不是这样的？一般西医都是这样说。他说可是呢，有些妈妈在喂小孩，那个小孩一直没有断奶，就是喂母乳喂到七八个月还在喂，那妇人在喂奶的期间就没有月经，可是往往那个时候还能够怀孕，可见得没有月经在那边一样是可以怀孕的，意味着就是妇人的体内它是心脏的这个血分的营养啊，分化到这个肺部的区块，然后会能够在胸口这边转化成奶水，那这一份营养这一份能量如果用不掉的话，它就会再被身体吸收转化到子宫那边去变成月经排掉。那男人的话就是如果不传宗接代的话，他能量就会变成胡子嘛，啊，就是他李海霞先生说男生有日经女人有月经，男生每天刮胡子这样子，那这个就是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代谢的过程啊，所以男生如果是湿精家的话，可能湿精家就是他很容易在这个那个方面有所损耗的人，可能胡子就会长得比较稀疏一点啊，就是但不是绝对啊，千万不要胡子稀疏你就说我在骂你湿精家，不是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关联啦，就是凡是男人得了癌症或什么的人啊，他的胡子都特别少啊，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妇人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血分的营养能够分过来变成乳汁的营养，乳汁的营养要能够转化到子宫变成月经的那个材料，那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需要这个肺主速降的功能把这一块东西压下来的。所以呢你说通乳对不对，也有人用通草，因为通草也是把心阳往小肠带的药，所以都要把这个能量能够往下降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速降废气的杏仁它就能够让妇人的某个程度这方面啊比较顺一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用它的。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在讲杏仁，它的金疮的话是这样子啦，古时候如果是受伤的话，用杏仁捣成泥巴外敷的这个方子是有的。那或者我们说杏仁它是一个把血分能量发散到这个气分来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个金疮的排风什么有一点帮助。但是我们现在伤药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了，所以现在的伤科药已经不太用杏仁。金疮就是被刀剑砍伤叫做金疮啊，被马踩到就不叫金疮啊。那至于说寒心奔豚，那我们前面在讲到奔豚的时候啊，有讲到奔豚是心阳不够所以水气上逆，对不对？那杏仁是能够把心阳推到肺的区块再往下降的，所以心受寒然后 新阳发不出来，乃至于这个底下的水气要上逆的这个奔豚阵呢，杏仁有可能帮到，但实际上我们用方也不用，因为张仲景方直接用桂枝来补新阳，这个比较实在，对不对？因为杏仁去发的话，那新阳不够的人还是不够啊。那杏仁多多少少可以把气降下来，梳理这个这个区块的一些气或者血或者是湿气，所以那个心脏被寒气包住的时候是有一点用的。那这个说有一点用太委屈它，其实蛮有用的。因为张仲景这个书啊，后面有一个篇章叫做胸痹篇，就是讲这个人的胸口绞痛的病。而胸痹篇里面的方呢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它同时对应到我们今天的心脏病，也同时对应到我们今天的气喘病。因为气喘病或者心脏病，它的症状都是胸口塞得满满的啊。那的确是一篇可以治疗两种病，很好玩。就是古时候胸痹，你可以说是气喘，可以说是心脏，都可以。那像我们的礼拜六班的陈助教啊，他在那个气喘发作的时候，就很喜欢吃一个仲景方，叫做茯苓杏仁甘草汤。一吃他这个气喘就不发了。那个就是三味药，茯苓杏仁甘草都很温和的三味药，可是吃了之后呢，就可以让胸口这边扩开，然后就很舒服啊。所以这个胸痹的这个方子里有些很好用，将来同学如果待得到这么久的话啊，就会学得到啊。基本上我们班上同学已经开始在变少了啊，这也是我所愿意的。那这个，所以呢，杏仁的主治呢，大概就这样子一串讲下来。但是呢，关于使用杏仁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呢，必须跟同学讲得很清楚，就是。虽然《神农本草经》讲杏仁是甘温，对不对？可是杏仁并不是一个热药，如果你要暖肺的话，不是靠杏仁，就它就是一个不太凉不太热的药。然后呢，杏仁是降而且有一些滋润的效果，对不对？那它也不是补药啊，所以肺很虚的时候也不能用杏仁哦。你不要说它，不要说它润肺，所以肺虚可以用，那并不是哦。因为杏仁并不补啊，它也只是降而润。那降而润，同学，如果我们的肺里面有痰的话，请问痰是湿的东西还是干的东西啊？那湿的东西你再加上杏仁会比较好吗？不会。所以呢，张仲景在治咳嗽，如果在我们这个太阳篇能够看到治咳嗽的方法啊，就是比喘的话就会用麻黄跟杏仁的组合。像这个杏仁桂枝汤要加厚朴杏仁，你没有听到麻黄汤加厚朴杏仁，那不需要。因为麻黄汤或者麻杏甘石汤或者大青龙汤里面都已经有杏仁，而且它本身的主症就是喘啊，所以那不用加杏仁。因为人的表皮竖到的话，它一定会喘，因为肺会得不到氧气。表皮竖住的人，肺就是氧气不够了，因为表皮也是会呼吸的啊。好，那这个张仲景在治疗咳嗽的这个伤寒感冒咳嗽，有个代表性的方叫做小青龙汤。那小青龙汤就是那个咳，就是像咳得呼噜稀里呼噜的，就里面有很多痰水的那种咳。那小青龙汤里面就不会有杏仁，它要有喘的时候才会加杏仁。而小青龙汤的结构里面，或者说其他很多方剂的加减，治疗咳嗽就是肺里面的水太多，太湿而太寒的咳嗽，张仲景一律都是用什么细辛干姜五味子这个结构，绝不是用杏仁。虽然有一个方叫做厚朴麻黄汤里面有杏仁，但那个是杏仁是帮助麻黄的哦，那个是另外再算的。但是在治咳嗽的时候，张仲景是如果是湿又寒的咳嗽，是用这个细辛干姜五味子。那杏仁的话主要在用来定喘。那如果另外还有一种咳嗽，像是麻杏甘石汤的咳嗽，它那个咳嗽是什么？又干又热的咳嗽，又干有实热然后又热的咳嗽，所以用石膏跟麻黄跟杏仁又清热然后又定喘，那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又干又热的咳嗽可以用。那么我们现在啊，一般那个卖药的广告啊，或者卖杏仁茶的广告啊，动不动就给你写杏仁止咳化痰， 这个话如果以一个学经方的人来看，我觉得是非常疯狂的话。首先经方里面咳嗽，就因为咳比较是偏湿偏寒的东西，比较难用到杏仁。另外就是如果你以病机来，以杏仁这个药性来看的话，或许可以定喘，但是化不了痰吧。就杏仁能化痰吗？就不太能的样子，一个润药。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咳嗽啊，平常啊，生菜水果吃的多的人，这种水毒体质的人，几乎感冒咳嗽都是又湿又寒的咳嗽，就是小青龙汤的那种咳。所以这样的湿寒咳嗽是占到很高的比例的。那另外肺呢，有热有发炎，需要清热消炎的，润肺清热消炎的这种干燥而热的咳嗽也是很多比例，对不对？这也是有的，气管炎啊什么这也有，所以又干又热的咳嗽也占很高的比例。那杏仁如果要拿来治咳嗽的话，好像只能够治什么？又就是好像只能够治那个又干又冷的。那又干又冷的这种病，又干又冷的咳嗽很难遇到哎。如果他遇到了又干又冷的咳嗽啊，那是重景的杂病里面的一种病，叫做肺微。那肺微是整个肺都已经微缩掉了，那个是要用炙甘草汤来医，就是要用大滋阴的药，好多的地黄，好多的麦门冬，还要加阿胶啊什么的，才能医得好的。那保证杏仁没有用。所以到今天我们来看杏仁这味药到底何时可以用啊，就是如果你单说杏仁来治咳嗽的话，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因为它跟大部分的咳嗽都是对不上的。它只这定喘的方可以用，但是治咳嗽的方杏仁很难用。所以像是清朝有一个医者叫做程中林，他发明了一个方子，就是各种咳嗽都可以医的方，叫做止嗽散。那像止嗽散里面很多药都有，就是没有杏仁。然后像父亲主也很会治咳嗽的，父亲主的方里面，父亲主的方也很少用杏仁。所以同学一定要知道杏仁的这个使用范围，就是说不是什么时候咳嗽都可以用杏仁的，就是不要对这个药有一种曲解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药局的杏仁都是那种小小的杏仁，那个小小的杏仁有分成北杏仁跟南杏仁，好像北杏仁比较苦一点点，南杏仁比较甜一点点。那我们因为用杏仁都是取它的降下的力道，那降下的力道我们通常会选择苦一点的，认为比较会降，但是南杏仁也还算有效，所以没有关系，不用分得太严厉。那一般南杏仁我们会怎么样，广东人煲汤都会用，我们的广东人煲汤会在里面放点杏仁，很好吃的，我们放的是药用的杏仁。那至于说呀，我们外面啊，当点心吃的杏仁，或者是超级市场门口那个在卖杏仁粉的那个杏仁，那个是另外一种杏的杏仁，就是很大颗的。那个药性就是啊，非常湿，非常黏腻。然后可是那个跟我们药用的杏仁的性质已经差很多了，就是不但没有速降的效果，可反而是把肺塞住的那种黏腻的那种药性。然后那地方磨成粉，然后加上糖，然后跟你讲说这个可以止咳化痰，你要多喝。那实在是很离谱，已经超过中医尝试很多了啊！就那个东西，其实你就是喜欢喝，那你就喝，然后喝了之后，你的肺就会越来越湿。那以后你需要喝一点清肺湿的药来修补一下，就这样子，就是越喝肺会越湿，那湿了之后将来会很容易咳，就这样子。绝不是说多喝那个饮料肺就会比较好啊，就刚好是颠倒过来，跟他广告词令是刚好颠倒的。所以这一点同学也要知道，就是不要说学了中医还被超级市场的人糊弄啊，这样子的话比较那个一点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也要晓得一下，那种点心用的杏仁基本上对咳嗽已经是好像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件事情也要让同学晓得。那么这样子的话，大概就是提到杏仁的这个使用范围。那同学呢，除了记得什么样的情况一定不能用桂枝汤之外啊，就是像那种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所以要记得。另外就是同学借着这个方子，同学要知道杏仁的使用范围跟使用机会。 不要，就是因为将来啊，我们在学药的时候，现在我们学的药还很少，所以呢，都在强调于这个药啊，怎么样的情况可以用这个药。其实等到有朝一日啊，大家的药学的多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其实用药更重要的功夫在于什么时候不该用这个药。如果你那个不该不能够很清楚的话，就很容易开药，一帖药80味90味变成开牛药，打大包围。这样的话，中医学到那样就已经完全散架了，没有意思了啊。所以，其实现在开始，同学有一点知道，就是什么药它有它的运用范围。那不属于那个运用范围的时候，就不要滥用啊。那这堂课就先上到这里。